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3号星期日，农历的3月28。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周我们有请了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和大家从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历程开始讲起，了解了明朝初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雄伟壮丽。但是到了明朝的中期，好端端的海上贸易就演变成了倭寇的入侵，这背后有哪些故事？今天的节目中继续有请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先生和您聊聊明代的航海历史。赶紧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最近新推出的真人秀《24小时》将视角对准了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历程，用第一视角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雄伟壮丽，在寓教于乐的比拼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船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但为什么至今遗留的史料是特别少呢？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明代的航海历史上还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先生，和您聊聊从明代航海历史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你好，克峰先生。 好，大家好。 上周也是克峰先生和我们一起聊了郑和下西洋的整个的缘起和过程哈，以及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其实聊到最后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其实和郑和下西洋的最终的历程一样啊，也是戛然而止了。最后呢，郑和是没有绕过那个好望角，最后呢是没有达成直接到达西方世界的这样一个愿望啊。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明代就没有更多的这个远航的航海了呢？是跟这个郑和的没有最后的成功有关系？ 实际上这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啊，因为如果是这个明代的话呢，在中国历史上它属于是一个这个低温期，就是你因为咱们中国历史太长了，你必须要考虑到气候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汉唐文化辉煌，国力强盛，那个时候在气候的它是那个高温区，就是正好是适合这个农耕区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所以它的军力就比较强。另外它的这个骑兵啊，包括它北方防线，它可以就是比较靠北，但是到了这个可以说元明清啊，都是这个低温区，就是它没有过这个历史气温平均线。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农耕区是萎缩的，相反呢，这个游牧区要扩大。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呢，明朝的军事战略啊，就是威胁，外来威胁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当时的人讲叫南倭北虏，就是说呢，北方呢有这个就是元的后边的那些个，就是把它打到了元，就是在元朝叫这个，它北边还有行省，但实际上这个当它的这个就是残余势力逃到草原的时候呢，已经没有规矩了。就是在北方草原有强大的骑兵，那么这个在南方呢有这个倭寇的骚扰，所以南倭北虏呢，最终你看到的这个郑和航海啊，实际上它最后停止，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国库啊，就无法支撑在两个方向上花钱。那么在这个北方呢，明成祖五次北征，每一次北征的规模都是几十万军队，用的这个就是车辆骡马，那都是在这个几十万这个数量上，他才能向北方这个就是不断的去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三次北征的时候，国库实际上已经见底了，在朝廷里呢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明成祖呢，他是最终决定呢，就是说采取保这个北征，那么对于这个等于七次下西洋的这个资金上的支持呢，慢慢的就会缩减，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决策的问题。 那么当时呢，这个人的这个认识啊，确实是把陆地的这个疆界和安全看得比海疆更重。 在这郑和之后啊，一直到了这个明朝的中期后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这个很远的这个远航的舰队了啊。但是其实在海面上我们还是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的啊。今天我们主要来聊一聊明朝中期的一位英雄人物，就是戚继光这个人啊。这个人柯峰老师是有怎样的了解呢？ 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个片花里也说到了戚继光写的兵书啊，其实他的这个兵书的特点呢，就是特别实用。他跟孙子不一样，你要读孙子就是很抽象的，讲的都是作战的原则。戚继光的这个兵法呀，有大量的图示，画的这个小人儿，就是告诉你这个枪怎么用，这个兵器怎么打造，比如说枪头四两重。他都给你写清楚了，因为首先戚继光他是世代军人，就是明朝他那个就有战功的是世袭的，他的这个父亲就是神机洋的副将，官儿还挺大，所以呢从小这个军事啊武术啊什么都会，他的兵书的特点就是实用，就是你看了哪怕你看三分钟，你就拿起一个兵器来就能练上两下子，就是他不是讲那种非常抽象的像孙子那么高尚大，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书。 是，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他的两本书啊，其实是他一生的总结，就是早期在南方呢这个就是写了一本，后期呢等到这个就是在北方防御，然后等到快退休的时候又把一生的重新梳理总结，所以他的两本书呢你也可以理解是一本书的两个版。当然我们对戚继光现在的这个看的这个应该说他比较高的不是说简单在一个方面，他实际上他一生对这个明朝军事的变革，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引进了火器了，那么和过去的冷兵器时代的兵书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戚继光做的是整个军事链条的改革，就是从招兵开始，然后呢到这个武器的改变，战术的改变，编制的改变，训练的改变，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军改呢，其实它是一个整体，你要从中抽任何一个环节改动都不行，因为它是互相牵绊的。 没错， 所以戚继光的厉害之处就是他是个全才。 确实是对于整个的，无论是我们看，就像刚才说的，孙子可能是说的是战略上的东西， 原则讲的多一些。 对， 这个包括五子。他们都写得很好，但是呢他们都不屑于做具体的，就是这个枪怎么用刀怎么用，而戚继光的书上都画着用图示的方法把那个招式都给你画出来。 对，这个是更重注于单兵和战术上， 包括阵法他都把那个就是每个兵怎么站在一个小队上都用图示给你画出来。 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事人才了，其实也是一个全才，在发明上也有很多的这个贡献啊。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是聊了这个郑和这个七下西洋和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哈，对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创立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贡献。那我们这一期主要说戚继光，上一期说郑和，那我觉得这两个人据我的理解来看，一个是从文从商，一个是从武了啊，这两个人有什么相似或者区别吗？ 其实啊，你要说从他们的这个活动来说呢，主要是戚继光主要在陆战中，那么郑和呢他的这个海上的活动比较多，但如果你要从这个海上贸易的角度说呢，其实他们做的事情呢也都和海上贸易有关，因为这个郑和的船队不出去了，但是中国的这个沿海的这个手工业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它还是要往外走的，就是海上贸易并没有中断，问题就在于是谁来掌控这个海上贸易，也就是说谁来这个获得这个航线的控制权，谁来运输这些货物，那么谁来取得最终的利润，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区别，但实际上海上贸易呢可以说一直存在着。那么这个明朝初期啊，其实在不要说明朝初期，在元末的时候啊就有倭寇，记录上就有 啊， 但是呢就是它并没有像明朝中期那样祸害那么大，那么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经常有这个细菌，但是你的身体好你就不得病啊，对吧，其实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像这个明朝初期的时候，就是郑和是1405年出海，郑和出海之后的第五年，就是1410年辽东就有倭寇大规模进犯的记录。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大呢，是因为那个来的2000倭寇给当地的这个守军吃掉了，就是设伏，就是他没登陆之前海上有火光，然后这边就做了戒备，调了部队来这个围堵，设了个圈套，然后等他一登陆呢把他和船切断，就把这个2000倭寇给吃掉了。 那么这个倭寇呢，就后来就很少去辽东了，因为他也长记性嘛。这个是大概是那个情况。 嗯， 那么明朝的这个军事制度，在明初的时候，它是屯田制，就是元末打了那么多的仗，国家就没有钱了嘛。而且我们前面说了，在这个农耕的这个时代，你这个整个明朝都是低温区，就是它的经济实际上就是靠田里的这点田租是不行的，你跟汉唐那个高温区没法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当时采取的就是屯田制，就是军人他是就是军户，就祖祖辈辈你就干这个了。 嗯， 然后呢你们家就跟着这个防线走，到哪儿去分你，比如说50亩地，如果地坏的话给你100亩，要是好的话可能就给30亩，但是保证你这一家人就是三口四口的，那么30亩地肯定够吃了。 嗯， 这是当然这是屯田制。那我们北京的这个地名啊，其实好多你都能看出来明朝的军事制度，只不过你可能过你不了解。比如说西三旗西二旗，什么叫旗啊？一个小旗五六个人，就那是放马的，因为西三旗是个洼地，会积水，所以呢那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就是住着几户这个军户，然后在那给明朝军队养马。那么比如说大屯啊，这个亚运村那边大屯是什么呢？就是百户，一个百户就是管上100个兵嘛。另外像那个前两天有一个前一阵有一个电影明朝锦衣卫，说那个人升总旗，总旗多大官啊？就是管五六十个人，就十个小旗，所以总旗官不大。总旗再往升是百户，百户就管一个屯儿。你像我们东北地区有好多这屯子那屯子，其实原来的就是驻军的地方，就是这个军户，比如说不管你是哪儿的人，给你迁到东北去了，你就扎根了。扎根边疆了， 都是一个屯的了。 哎，对，就一个屯了。打仗的时候就回到屯子里，有城墙；要不打的时候就在外边种田，这是屯。那么再往上呢，就是千户所，1000多人一个，1200人一个千户所。 嗯， 那么到了最大的就是卫所，比如说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上海有金山卫，对吧？就卫所。那么有卫的地方呢，就是5000多军队了，这就是大官了。那么我们说到的辽东的那次大捷叫望海郭大捷，在北京有一个街跟它有关。当时的辽东的望海郭的这边的就是广宁卫的这个指挥官叫刘江，刘江打了这一仗以后呢，捷报送到北京，然后当时明成祖特别高兴，就说不要叫刘江了，改名叫刘荣，很光荣嘛，改了，然后在金融街分个房子吧，就是现在的金融街，那会儿不叫金融街，给他一个宅院赐在那儿了。所以呢现在那个地方有一条街叫广宁伯街，就是广宁卫的那个提起来那个伯爵，他就一下就是他是贵族了，就是打完这一仗2000倭寇就是伯爵了。所以呢广宁伯街呢现在还有这个地名，但是他那个院子因为都盖银行了，现在看不见了，就是从太平桥真武庙那个位置吧，就是现在还有那个广宁伯街，有时候我过来过去的我还看到那条街。 嗯， 就是辽东那一仗就是给我们北京增加了这么一个地名。所以明初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因为国家的防御体系在，倭寇偶尔窜扰你来了就死，所以他也不会大规模的来。 对，后来是因为这个财政的吃紧问题，以及这个国力对于整个的这个海上航线的控制不足，所以说倭寇变得猖獗起来了，是这样吗？ 它原来的卫所制度呢，它的基础是土地分配。这个其实你把地分下去了，军队是能打的，对吧？这就好比说那个过去土改完了，军队就打美国人都打到38线嘛，那就是你把地分给战士了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后来的为什么会这个就是倭寇会做大呢？就是因为卫所军都逃亡了。这个逃亡呢很简单，就是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些比如说官老爷啊，还有这个一些个这个土豪啊，他就把这个卫所军的土地他给你想法给你兼并了。兼并了以后呢，比如你一家人你在这个边境上住房，不管你是哪的人啊，你没有地了，你肯定你就没办法支撑了，所以他就逃回老家了。然后呢等到倭寇大规模入侵的明中期呢，其实编制上5000多人的卫所能剩2000人就不错，而且呢他的战斗力也会下降。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就是本来啊，这个倭寇他就是这个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商人，如果你这很强大他就把货卸下来跟你贸易，如果一看你这没有兵他拔出刀就抢。就是那个时代啊，海上没有规则，海商海盗其实有的时候分不清，就跟葡萄牙人一样，这个大炮什么货物什么的它也是混着来的。那么这个当卫所军这个体制崩溃了以后呢，其实就牵扯到的是一个就是 军事制度的废弛，那么这个倭寇大规模入侵。那么同时当时的倭寇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抢钱的问题，它还要抓人。它抓人呢和过去的这个北方就是抓人去做奴隶不一样，它在沿海就是建立了倭巢以后啊，它要抢这个生丝，然后呢抢蚕茧，抓去的这个俘虏呢要给它骚丝。 哦， 就是说其实它的很多的倭寇呢本身它是要控制这个海上贸易的，你从这个角度理解你就知道说它为什么就是顺水而来，因为这个他那个使船不行，倭寇的船不灵光，他只能是顺风船，就是他一年来一次回去一次。那么他在这扎根的那个倭巢呢，既是他抢东西的囤的那个囤积处，也是他的堡垒，同时他还在这里开展手工业，他要拿走的是这个生丝。就是以便拿这个生丝去和西班牙人呐、啊、什么的做贸易，就是所以说它本身呢，它也是一商一道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祸害是很厉害的。 嗯， 那么这个这就是当时明朝中期就是那个卫所军崩溃了以后的问题。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军事来说，你就要重建一套军事体系了，你不是说个别将领和指挥的问题。 嗯，确实是当时面临的整个这个国家被入侵哈，面临整个一个军事危机。刚才也说过，这个中日海上的这个之前其实有贸易的，对吧？ 对。 同一时间在西方世界那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也开始贸易了，是同一个时间段的吗？ 是的，整个大航海时代差不多就是中国是先走了100年，那么等到就是郑和是1405年出去的嘛，等郑和部出去了以后呢，这个大概也就在1050几年的时候呢，葡萄牙人手已经都可以伸过来了。 嗯， 就是他经过了大概100年呢，在这个印度洋的这种到这个劫掠呀、海战呢、各种势力都打，他就基本上控制了这条航线。但是呢，在葡萄牙船队里边有个聪明的水手呢，就是这个麦哲伦。 对， 他把航海日志偷偷的自己记下来，献给了西班牙。那么西班牙从西边就绕过这个太平洋，就到了菲律宾。那么西班牙到了菲律宾以后呢，就是他用西班牙国王的名字命名他占领的这个岛，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叫菲利普，所以今天的菲律宾就是菲利普的意思。 这样， 哎，对，就是地名其实好多都是跟历史有关的啊，你要还原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么后来的中国的海上贸易，就是说其实呢很多货物是运到了马尼拉，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 嗯， 然后呢后边一段就我们不管运了，就是他得等于西班牙人赚了那个后边的钱。 对 啊，大头让他们赚了，但是其实中国也挣了这个一部分钱的，这个海上贸易一直存在。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倭寇的问题，就是海上贸易的分段问题，就是他呢要控制的大概也就是从日本到中国沿海的贸易。倭寇不厉害的时候，到了明朝后期，我们远说远一点，扯远一点啊，就是郑成功他们家，他父亲就是郑家控制着从马尼拉到整个日本到中国沿海的贸易。 哦， 郑家2000条船。 航海大户， 那真是那个海上的事儿，他们家管的。当然这是后话啊，我们说到明中期的时候还没有他们家。 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军事上的问题哈。戚继光首先说他这个仗，抗倭的这个仗是在东南三省及沿海，主要是在这些区域打的。 对， 为什么倭寇会进犯东南三省呢？只是因为他们是就像刚才说的开的是顺风船吗？只能到这些地方吗？还是有一些选择呢？ 这个其实跟这个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船的因素，因为你要航海，首先就是说你得有船。那么其实倭寇原来窜犯辽东，我们前面说了吃了大亏，后来长记性了，就知道辽东不好玩，就不来了。 嗯， 那么这个东南沿海呢，应该说更富庶一些，其实比辽东要富庶的多。 哦， 这个就是包括手工业、丝绸、瓷器、茶叶那边呢，其实要付出的多。还有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顺风而来啊，顺水而来，每年的这个信风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呢，有的时候会刮到这个，比如说浙江，有的时候会刮到福建， 哦， 就是一开始是偶然的，就是它在哪儿登陆，它就这个在那儿建立窝巢，然后深入内陆来抢。等到风往日本刮的时候，它再带着满载回去，这是他一开始。那么他越抢呢，就是在哪儿抢得多，他是个就是他是一个海盗集团，在哪个地方抢得多，等他回去的时候啊，他就会拿这个这次的收益招新的这种各种，比如说无地的农民，失去主子的武士，各种各样的裹挟在一块儿的，有的能打，有的是站脚助威的，那么他就能招的更多的人，就是生意做得更大，所以什么地方富他肯定会多抢。 那么就最后造成呢，就是最危机的时候实际上是浙江。浙江到现在也很富裕嘛， 嗯， 对吧？所以戚继光抗倭呢，他是从浙江开始的 啊。 哎，在浙江呢把倭寇扫荡干净了以后呢，这个福建就一下就凸显出来了，就是倭寇当时就管戚继光叫戚虎。就是浙江有老虎不能去，于是他就抢福建。其实福建呢应该说比浙江还穷， 嗯， 但是呢这个在福建呢曾经就一度攻破了兴化府城，就是那个府城就比较大了，就倭寇当时来的很多，攻破了府城，这样的朝廷就把戚家军呢就调到了这个福建。福建打完了呢，倭寇他还是找软的捏，他就去广东。于是戚家军再次进军广东， 一路往南跑， 一路扫荡，打完广东也就没地儿去了， 嗯， 就是海南那个时候他不会去抢，那时候海南没有什么东西， 对，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脉络。但是戚家军本身呢和卫所军不一样的是呢，他是招募的，就是戚家军是领工资的，领银子的，嗯，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戚家军是最厉害的，是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军事制度，是因为他的这个招募制吗？他是有怎样的改变？ 整个的改变呢，不光是这个军队的改变，也包括明朝的政治的改变。因为一个国家在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朝代啊，实际上就是从土地分配均匀就是盛世，然后土地兼并了就开始到末世，大概是这么逻辑。但是每一朝中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中兴。这个明朝到了这个中期的时候啊，就是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实际上就是一次中兴， 嗯， 就是他是按照你的地的多少重新丈量，不是按照人头。按人头的话，比如说一个土豪有一万亩地，那我按人头税我就交一个人。但是如果说按照地交的话，你有一亩交一亩的，你要有一万亩交一万亩的，这个对国家的税收来说是好事儿。在这个税收的基础上呢，他重新用这个银子做这个单位来统一了这个税收，就你要交的不是粮，而是交的是银。 嗯， 在以前卫所军，你种地你要交粮，你种什么交什么，种草就交草。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用银来统一了。 嗯， 那么他给这个士兵募兵发饷也是用银子，这就牵扯到中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采取银本位了。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当然张居正的改革呢，其实就是他在的时候改的不错。后来呢这个等张居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被利益集团反攻倒算了。 哦， 就是这样明朝后来就衰落了。假设说这个改革还能持续，他这个用这个，那明朝还能强盛一些。这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这个戚家军呢，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很多的银子给这个军队发饷。戚家军的规模不大，一般打仗出去就几千人，他的顶多就上万，因为还有的就是操练的。 嗯， 但是这几千拿银子的这个招募的兵的战斗力呢是蛮厉害的。 嗯，明末清初中国还有一位爱国名将，就是郑成功啊。他的这个主要事迹是驱逐了这个窃取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宝岛台湾。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相信很多这个对明朝的这个历史以及的这个战斗史不太了解的人肯定想问了，说郑和跟郑成功都姓郑，他们到底有关系吗？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嗯， 这个郑成功家呢，应该他是这个原来沿海的，应该是他们就是海商的这些集团，很多海商，郑家只是其中一家。 嗯， 但是郑家为什么能做大呢？就在他父亲一辈，郑芝龙那一辈呢，就是他是投靠了朝廷，因为海商本身是游离在这个政府的管辖之外的，因为海上，过去讲亡命海外嘛，就你出了海，在那个时候没有领海海权的概念，认为你离了陆地，你就是这个，就等于官府管不到你了。 嗯， 那么的所有的这个沿海的这些海商海盗们呢，都是以大陆为基地的，因为他要吃粮啊。 对， 你不能靠吃鱼过日子。 嗯， 所以都有他的家乡，就是福建啊那些沿海都有家乡。那么他呢，或明或暗的，反正给官府打点，偶尔上岸住一下，这个休息休息也没人管。那么后来呢，郑芝龙呢就投靠了朝廷，说我帮你来朝廷剿灭海盗，所以呢明朝就给了郑芝龙正式的这个官职。 哦， 于是他的这个船队啊就成了官军了。 嗯， 他呢再去说服打败那些个小的那个海盗，所以呢一度做大的时候，郑家的2000条船控制了从菲律宾到日本的整个的这个海上贸易。那么郑家和这个荷兰的这个斗争呢，其实不光是在台湾问题上，是很早就有的。因为荷兰人把船开过来以后，包括西班牙其实都有冲突，就是说他们本身来了也是要先抢海上的货物的，那你抢的人家郑家发了船票的货物了，这就要打仗了。 嗯， 所以呢这种海战啊，

滞留在辽东半岛的日军便会进一步威胁京师安全。于是他电告李鸿章，授他割地之权，并要他从速签约。而早在海战刚一打响时，光绪皇帝便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要北洋海军放弃远洋巡逻，专心保卫京师。这等于是令北洋海军主动放弃了制海权，置北洋海军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之境。光绪着实下了一招不懂装懂的坏棋。 李鸿章本以为挨了颗子弹，谈判能出现转机，谁知皇帝不争气。更要命的是，清政府的密电码早就被日本破译，光绪要李鸿章从速签约的电报被伊藤博文看在眼里，这让他有恃无恐。而对李鸿章来说，如果割地这一笔签下去，那就宣告了他李鸿章两场战争的失败。两场战争中，大家最熟悉的是看得见硝烟的一系列的海战。海战战败的原因，之前我们的节目已经详尽地分析过。而在那看不见硝烟的地方，却还有一场清朝政府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争斗。 1888年，也就是北洋水师成军的同一年，翁同龢给光绪帝上了一道奏折，致使1888年起，北洋海军就再没获得过政府的拨款。一道奏折生生断了北洋海军6年的军火钱。这一变故致使后来黄海海战的主力战舰的对决中，北洋军的致远号正准备追击吉野舰时，无奈弹药用尽，于是错过了击沉吉野的最好时机。 在晚清政府中，最先认识到中西差距、请求扩海防、精炼新式海军的当属李鸿章。不过要办海军还是办新式海军，起步又这么晚，那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起到最好的效果呢？两个字，砸钱。当初办海军，清政府号称不差钱，可是自从管钱的账房先生换了人，承诺就变成了一纸空谈。堂堂北洋海军在战场上出现炮弹供应短缺这种状况，正是宫廷内斗衍生出的悲剧。也有人说，甲午海战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在抵抗一个国家的入侵。其实这话说过了，放大了李鸿章的主动性。毕竟北洋水师的孤立无援是清政府内斗的结果，但战争的结果已经不能逆转。那么李鸿章如何利用养伤的时间给自己争取最后一次不当卖国贼的机会呢？ 李鸿章在养伤期间听到日本的条约草案内容条款后为之愕然，于是他火速将此事以电报的方式电告总理衙门，并希望请光绪皇帝定夺。然而据翁同龢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回忆，已经被甲午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光绪皇帝开始逃避政务，每日太监们送来的奏折他都懒得批阅，奏章在他的书案前堆了很高。在这种状况下，李鸿章的电报光绪甚至都没有仔细阅读就匆匆回复，只是催促李鸿章加速议和，其他的却什么都没说。皇帝的这种敷衍了事也使得李鸿章在伤势恢复后的谈判更加艰难，而随行人员频频给李鸿章递上小纸条，李鸿章看完却直皱眉头。 事实上，早在马关谈判举行前，清廷的密电码就已经完全被日方破译。李鸿章拿到的光绪皇帝的指示，伊藤博文拿到的电报甚至比李鸿章还早。清廷的底牌是什么，伊藤博文一清二楚。所以无论李鸿章如何与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讨价还价，那二位绝不松口。 一个连底牌都被对方摸清楚的谈判该如何去谈？为什么李鸿章在谈判间隙李经方的一些举动让他大发雷霆？这次谈判对这对父子今后的仕途又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讲述。下面先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 侧耳，天宁寺塔林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 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座飞升中外的文化古都，遗存至今的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史的开端，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天宁寺塔影中藏着辽南京什么样的故事？辽代瓷器代表了这座城市怎样的精巧技艺？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第一集，走进博物馆中的辽南京。 爱情的最后一句，是不是说完全无的意义？我宁愿困在那里，我当作你没说到那一句。你要我做的事情，就算你不知情，我也得继续。这需要多大勇气？那肯定渐渐降低。没有了你，我更是结束你。想你多少的几率，我们会同时想念起过去。一次总会有一次相遇，在心里在一起。像是要回自己多么愚蠢的问题，这一生放你哪里别丢弃。我不要欺骗自己，找什么别的意义，我等你 baby, 记住我在等你。事情，就算你不知情，我也继续。这需要多大勇气？那肯定渐渐降低。没有了你，我更是结束你。想你多少的几率，我们会同时想念起过去。一次总会有一次相遇，在心里在一起。我想谁要为自己多么愚蠢的问题，这一生放你哪里别留级。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3号星期日，农历的3月28。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一节我们为您介绍了李鸿章受命带着自己的儿子李经方赴日进行谈判，此行的结果其实在出发前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在日本期间，李鸿章还受伤住院。其实伊藤博文早已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电码，这次谈判的底牌他们比李鸿章还早早知道。这件事情会如何继续发展呢？我们继续听。 据从小在李鸿章家长大的刘慧芝回忆，1895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李鸿章在马关的寓所灯火通明，书案前面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清朝官员，而李鸿章眼睛上还缠着绷带，则坐在书案的后面。只见他唉声叹气，始终不发一言。过了好一会儿，李鸿章才挤出两个字：逆子。跪着的那位正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原来白天谈判的时候，那些让李鸿章皱眉的条子都是李经方弄出来的。李经方干过3年的驻日公使，对于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要说应该如何与日方周旋，他相当有发言权。可是李经方看到伊藤博文咄咄逼人，自己想据理力争，却被父亲一再的弹压，不得已他才出此下策。李经方请随行的官员们都把自己的见解写在小纸条上递给李鸿章，供他决策参考，不断的干扰李鸿章的思路。老辣的李鸿章一眼便识破了儿子的计谋，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面对儿子不服的神情，李鸿章叹了口气：哎，这墙是四面漏风，岂是你我能补得上的？现在倘若打起来，我们有海军跟人家周旋吗？李经方闻此也默不作言。 后来清廷决定拆东墙补西墙，答应俄国人的条件，辽东算是保住了，可割让台湾一事还是无法避免。李鸿章希望争取的就是再减少一些赔款的数额。日本在草拟条约的草案里一口气要价3亿两白银，之前李鸿章苦于还价无力，现在枪击案的发生倒是正给了他机会。3月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寓所时，他告诉李鸿章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当时李鸿章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李鸿章也顿时轻松了许多。 也就是说，日本因为李鸿章的受伤而做出的实质让步是停战问题。此前日方草拟的停战条款是，如果要停战，中国应将山海关、天津、大沽三地交由日军占领，并由中国承担驻军费用。李鸿章遇刺后，除台湾、澎湖外，其他各战场日军一律无条件休战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李鸿章在养伤期间曾经向国内发过一封电报，我们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李鸿章全集》电报里找到了他。在这封电报里，除了电告国内日本方面提出的条款内容外，李鸿章也在里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时间是光绪21年三月初七，也就是1895年的4月1日。再来看一下他的内容：日本如不将你所兵费大家删减，并将你所奉田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并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以上情节并折详密告之三国公使，指的就是英、俄、法。由于清政府的电报密码早在马关谈判之前就已经被日本掌握，所以这封密电的内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当然也看到了。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反应以及过高的索赔会引发中国苦战到底，日本方面这才主动减少了1亿200银，并且收缩了割让辽东的要求。尽管日本方面的苛刻条款有所收敛，可是清政府日益加深的主权沦丧还是无法避免。甲午年间的这些事儿，彻底让退居二线五年的慈禧太后坐不住了。她对光绪帝的表现十分不满意，于是清廷内部持续多年的最高权力之争也再次爆发，新的戏码。清朝人胡敬思在他所著的《国文备成》中回忆道，1894年9月的一天，黄海海战战败还不到一个星期，李鸿章在他天津的宅邸迎来了一位客人。这位访客称他是领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质询李鸿章。李鸿章一见来人，脸色立刻就掉了下来，两个人相对无言。大概过了一刻钟，李鸿章才缓缓地说，李翁同和身为户部尚书，故意不拨款建设北洋海军，战事一起又大力主战，这时候你想起我的军舰了，可军舰的威力还能正常发挥吗？李鸿章的话翁同和自然是不服，他反驳了一句，我只是忠于职责而已，事情要真有这么紧急，你为什么不多次上奏？就在翁同和去见李鸿章的当天，慈禧决定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慈禧派翁同和和李鸿章对峙，以翁李二人的政治智商也都看得明白，太后的意思是要他们明白甲午海战失败，翁同和在朝中胡乱主持，李鸿章在外指挥失误，他们双方都是有责任的，所以你们俩闭嘴，后面怎么办事儿，注意看哀家的脸色。面对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的割地条款，清廷朝野上下一片震动。李鸿章一连拍了三封电报上奏光绪帝，称鸿虽死不能化诺，表示坚决反对割地。慈禧和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也不赞同，只有光绪认为京师安危最重要。随后李鸿章返回国内，光绪皇帝在乾清宫召见了他，面授其割地之权。李鸿章很无奈，他知道这下自己得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了，可是他却不能拒绝。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草签仪式正式签订。一个星期后，俄国按照事先的蓄谋联合德法两国向日本施压，他们纷纷表示各自在华利益受损，于是上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但为此清政府还需在原本的赔款金额上再追加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1895年5月2日，光绪帝正式在马关条约上签字。1895年5月3日，马关条约加盖国玺生效。 至于他的长子李经方，则因为这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令自己在仕途上很难翻身。李经方终此一生在政治上始终不得进放光彩， 郁郁寡欢，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歌台仪式让他所有的才华就此做了服务。 马关条约签订后，慈禧再次掌权，光绪又沦为了傀儡。慈禧重新掌权则意味着清政府这种封建体制的推倒重建又减速了。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最后总共给了日本1亿6403万日元的款项。为了给日本交付这笔巨款，清政府进一步加深了对治下民众的剥削，中国也再无力大肆训练海军，而日本通过新开的通商口岸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也让中国人民的生计陷入了灾难。中国开始全面倒退，而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却使日本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这笔相当于日本6年财政收入的巨额赔款，被用于开展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项建设，也是凭借它，日本还完成了2次扩军，先后建造了各级舰艇106艘，在1904年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世界海军第四。这2次扩军使得日本皇室更加笃定他们的大陆政策，最终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也为日后日本全面侵华埋下了祸根。甲午一战，清政府病入膏肓，回天乏术的现状已经在西方列强面前暴露无遗，中国也因此完全沦为了他们眼中的一块肥肉，只能任人宰割。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5年之后，也就是1900年清光绪26年，慈禧太后请求英、法、德、美、日、俄、意、澳等国派遣联合远征军帮助清廷镇压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结果这股联合远征军扼杀了义和团运动后，却直接攻向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史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二年，即1901年9月7日，光绪27年辛丑年7月25日，清政府与入侵中国的11个国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至此，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最近表示，故宫的定位是艺术的殿堂、学习的园地、文化的绿洲，希望观众今后走进故宫不再是匆匆的游客，而是能更多的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享受一次深度的文化探索之旅。现在将通过合作建设中华文化客厅这一项目，未来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将能在中华文化客厅中得到展现，构成故宫独一无二的文化空间。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北京所有的179家博物馆中的99家将向观众免费开放，多项展览、讲座和线上互动也将同期举办。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北京地区博物馆将有93项主题活动陆续开展。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不设实体主会场，将在网络上推出专题页面，公众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就能通过手机、电脑两个端口和博物馆实时连接，观看各博物馆实时动态。同时，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将从明天开始一连5天为您带来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欢迎大家到时收听。最近被誉为世纪拍卖的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系列正式举锤，首场19及20世纪艺术晚间拍卖呈现了毕加索、莫奈、马蒂斯等知名画家的44件拍品，这些拍品最后100%成交，成交额折合人民币41.3亿元。其中莫奈的一幅《绽放的睡莲》在拍卖现场竞争激烈，最终是以7500万美元落锤，加佣金以折合人民币大约5.4亿元成交。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秘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陪孩子写作业的妈妈们要注意了，最近芬兰的研究人员发现，想帮孩子完成好作业，随时指出错误的地方可能会适得其反，阻碍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这项研究分析了妈妈们对待孩子家庭作业的不同处理方式后得出了上述结论。研究涵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2000名芬兰孩子。研究人员发现，无论孩子学习能力如何，妈妈们给予的具体帮助越多，越不利于孩子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还可能导致他们能力发展不良。给予孩子们更多的作业自治权，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任务持久性。新西兰出产猕猴桃，眼下正是收获季节，然而新西兰部分地区却因为劳动力短缺出了点小麻烦。由于当地外国学生数量减少，失业率相对较低，以及猕猴桃大丰收等原因，当地急需1200人来帮忙采摘并装箱2000万箱猕猴桃。为了应对用工荒，截至6月8号，允许持旅游签证的外国人提出条件变更申请，帮助完成这个收获季的猕猴桃采摘装箱工作，这也算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你睡觉时打鼾吗？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经常打鼾。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这种病症患者的打鼾声音会让头骨变薄，进而提高致死风险。研究人员对比了志愿者年龄、体重、血液样本等，并扫描他们的头骨后发现，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头骨明显薄于他人，最多的薄了 1.23 毫米。这一发现极具临床意义，因为头骨薄1毫米即可引发自发性脑脊液漏，患者可能会出现痴呆、昏迷、中风现象，最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本市将组织开展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本次活动分为文字征集和视频征集，讲述了故事要突出个人亲历亲闻，注重真实性典型性。活动从5月初开始，持续到12月底，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15号。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的白蚊伊蚊在本市密度不断增加。为此，北京市卫计委今年夏天将展开灭蚊行动。监测显示，北京市传播登革热的蚊种老百姓通常叫花蚊子，这种蚊子在所有蚊种里对人的攻击性是最强的，它可以对人进行反复叮咬。6月、7月和8月中旬，全市各个单位、街道将组织居民职工一起动手，对易产生蚊卵的地方进行灭蚊行动。记者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了解到，北京一卡通试点推出了电子发票服务，首期将面向除公交、地铁渠道外的所有线上及线下充值业务开放办理。有发票需求的用户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软件在线领取，用户办理一卡通充值后，可以在第二天通过北京一卡通手机软件在线申领电子发票。2018通州半程马拉松赛今天上午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及其周边道路举行。活动期间，比赛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的时段内，317路、552路、809路、822路、910路将分时采取绕行甩站措施，专205路将扩大间隔避让，08路双向改发大地站到京东运桥建材城站的区间车。管制结束后，七条受影响的线路将立即恢复正常运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侧耳，天宁寺塔林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没关系，您拨打4007106108，发现免费领取的健步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帮您解决的。 是， 再次重申一下，本次活动啊是瑞麟十年专档的活动，特别赞助了100双中老年健步鞋免费发放的公益活动。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粉品牌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的鞋码跟客服做好备注就可以了。目前还剩下26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春暖花开，踏青野营，瑞麟愿您天天好心情。最后30秒，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参加瑞麟十年专档活动，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立刻报名参加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举办，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蔬菜园艺作物设立为独立展览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作为世园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百蔬园将会向市民展示一个集科学性、时尚性、观赏性、体验性、参与性于一体的蔬菜专项展示园。百蔬园在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进行全程预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请听记者王婷婷发回的报道。 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由中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承办的最高级别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其主题为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目前由市农业局承担的百蔬园建设工作正在由蔬菜处牵头，并组织技术单位按部就班的开展。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蔬菜作物科副科长王帅说， 2019年在延庆召开的这个世园会是咱国内迄今为止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个世界园艺博览会。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就是把蔬菜园艺作为一个独立展示单元，而且是在陆地展示，规模也特别大，50亩，超越了以往在国内举办的任何一届这个世界博览会。 为了2019年在世界专家和游客的面前呈现出一个满园蔬菜的休闲海洋，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启动了大规模蔬菜品种资源的搜集、引进、筛选和驯化工作。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李红岭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引进的就是419种，种出来了，我们认为它的观赏效果不好看，还是太费工，我们最后筛出来242个，我们认为是可以摆放到这个世园会真正的参观的。 为了能打造一个动静相融、丰富多彩的景观，最终能够进入百蔬园的品种还需要优中选优。李红岭说， 第一，色彩的搭配，比如红的、绿叶的、黄叶的蔬菜一定要漂亮。第二个呢，形状、廊架、盆架搭起来立体感，就让你一看，哎呦，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从现在起至今年10月，百蔬园的预展已经开始。那么现在去百蔬园究竟有哪些看点呢？李红岭介绍说， 第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色彩的生态，可以组成字儿，组成立体的艺术造型。另外呢，矮化小型的樱桃番茄，各种颜色，吃着也很好吃。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叫观赏瓜类，你比如说西瓜就长鸡蛋大小，我们的市民很喜欢。 除了特色品种、特色造型的众多看点，世园会百蔬园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技术以及新的产业提升。王帅介绍说， 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些蔬菜呢，不光是为了看，也还是实用。因为现在咱们市民能接触到生产过程的机会非常有限，将来我们把这些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这个盆栽菜放到阳台上、客厅。体会到生产的这个乐趣，对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 百蔬园不仅能够场景化地展示我国多种多样的蔬菜园艺作物，更能展示以蔬菜为载体的新的生活方式，更新人们对于蔬菜产业、农业科技、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的认知。李红岭说， 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技术、很多的品种，将来我们把这些盆栽蔬菜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现在给起名叫做城市农业，把我们的城市也美化起来，吃的也安全起来，这个将来很有意义的。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